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的突然提速令那些血蝙蝠也吃了一惊，大量的血蝙蝠赶忙拍打着翅膀追了上来。就在他们越追越近的时候，突然唐三前冲的身体猛然停下，整个人反扑而回，在胡列娜的惊呼声中腾空而起，原本只有十米范围的蓝色领域骤然放大到百米，无数寒光伴随着蓝色领域释放的同时挥洒而出。在紫极魔童和听声辨位的配合下，唐三的每一枚飞针都产生了应有的效果，刺耳的尖叫声不断响起，因为追得过急而落入蓝色领域的至少有近百只血蝙蝠，在一片寒光闪过之后，他们的身体如同下雨般坠落。胡列娜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腾云驾雾了一般，往下面看根本看不到那条窄路，视觉所及范围只有漆黑的深渊。 他疯了吗？ 而就在这时，身体一震，唐三已经重新落地，血蝙蝠群体几乎是锐减了十分之一。唐三面无表情地收回蓝色领域，依旧快速地向前行进。他刚才的行动引发了血蝙蝠的骚乱，虽然他们依旧不肯放弃，但再次追上时已经尽可能和唐三、胡列娜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敢过分靠近。 你停一下，换我来背你前进吧，这样你能更好地对付那些蝙蝠，我们轮流配合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消耗。 好。唐三也不跟胡列娜客气，虽然对他来说现在的消耗还并不算大，但既然是两个人配合，就应该彼此互补。此时的敌人更适合唐三对付，赶路的任务由胡列娜来完成，显然再适合不过。跳起再落地，两人的位置对调，胡列娜学着之前唐三的动作，弓起后背，支撑着唐三的身体快速前行。此时因为血蝙蝠不敢过于靠近，他们翅膀的风力所能产生的影响也变小了。唐三随之收起了自己的昊天锤，不然的话胡列娜背着多出昊天锤重量的唐三恐怕坚持不了多久就先要累垮了。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周围的温度保持着一个持续上升的过程，背后的血蝙蝠虽然是威胁，但两旁深渊内不断腾起的热气却更令唐三和胡列娜警惕。一只体型较大的血蝙蝠突然叫了一声，紧接着剩余所有的血蝙蝠都开始发出尖锐的鸣叫，它们的声音极为刺耳，听得唐三一阵皱眉。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到背后的胡列娜脚步开始变得缓慢，逐渐停了下来。 我们恐怕有麻烦了。 说话的同时，胡列娜直起腰，让唐三双脚落地。唐三快速解开自己拴在胡列娜腰间的绳子，转过身朝前方看去，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就在他们这条窄路的正前方，倒吊着一个体型巨大的家伙，在周围淡红色的光芒掩映下释放着暗金色的光芒。那家伙的身长大概在四米开外，两只巨大的爪子就扣在窄路上，每一只爪子都有一米以上的直径，锋利地抓入石头之中。在大量血蝙蝠的尖叫声中，那暗金色的身体上缓缓张开一对巨大的翅膀，恐怖的翼展竟然宽达十米，双爪猛地松开，在巨大的翅膀扇动下，它那庞大的身体飞了起来，竟又是一只蝙蝠。它通体暗金色，更为恐怖的是它竟然有三个头。所有血蝙蝠飞快地从空中掠过，在那巨大的暗金三头蝙蝠后集中了起来。 打了小弟，看来是大哥出来了。 昊天锤重现，胡列娜双手短剑亮出，两人都静静地站在那里，不断通过深呼吸调节着自己的魂力。暗金三头蝙蝠中央的那个头发出了一声鸣叫，展开它那恐怖的翅膀，骤然朝着唐三和胡列娜扑了过来。它那庞大的身体尚未扑到，一股无与伦比的强横气势就已经扑面而来，恐怖的劲风比先前所有的血红蝙蝠加起来还要恐怖。唐三立刻就判断出这只暗金三头蝙蝠的实力绝对要在普通的万年魂兽之上，如果能使用魂技，二人联手对付他应该问题不大，但现在他们却都不能动用技能，这样不利的地形面对的又是这样一个庞大会飞的家伙，对他们是极为不利的。 小心了！ 胡列娜突然收起一柄短剑，空出的手握住用她衣服制作的绳子一端， 而唐三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两个人都明白，面对这样一个恐怖的对手，必须要近乎完美的配合才有可能获胜。蓝色光芒从唐三身上开启，在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不能有任何保留，蓝光一瞬间就蔓延在直径百米的广阔区域内。有了这蓝色领域的帮助，胡列娜精神一振，她的目光顿时变得锐利起来，轻轻一甩头，头上的长发顿时由黑色变成了火红色，搭在胸前，两眼喷发出粉红色的光芒，注视向空中的暗金三头蝙蝠。正在飞扑而至的暗金三头蝙蝠被胡列娜的双眼注视下，身体竟然晃动了一下，速度明显有所减弱。下一刻他已经冲入了唐三的蓝色领域之中。受到蓝色领域的影响，暗金三头蝙蝠的身体晃动顿时变得更剧烈了，但他并没有像他的那些小弟那样失控，反而尖叫一声，一圈暗红色的波纹从他头部处蔓延开来，朝着唐三和胡列娜笼罩而至。胡列娜腰间一紧，已经被唐三双手握住，下一刻他整个人的身体被唐三向后抛飞，而唐三自己也跟随胡列娜被抛飞的身体跳了起来，手中昊天锤在他身体后飞的瞬间甩出，直奔暗金三头蝙蝠而去。两声巨大的轰鸣同时响起，唐三和胡列娜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在暗金三头蝙蝠释放的那全暗红色波纹侵入下，他们之前所站的位置长约五米的窄路被彻底炸碎，无数碎石朝着深渊落去。虽然两个人不知道这窄路是如何形成的，但他们来到这里后根本就没有退路。如果眼前这条路被过度毁坏，那么他们就永远无法离开这里了。与此同时，唐三的昊天锤也准确地轰击在了那头暗金色三头蝙蝠中央的大头上。昊天锤是什么威力？尽管暗金三头蝙蝠的身体极为坚韧，但在那恐怖的破坏力面前，它中央的头顿时被轰得粉碎，悲鸣声中拍打着翅膀倒飞而回。胡列娜脚踏实地，身体晃动了一下，勉强站稳，看着前方被破坏的窄路，不禁花容失色。 他在破坏我们的路，怎么办？ 冲！ 当机立断，唐三首先向前跑去，胡列娜不敢怠慢，赶忙跟随他一起向前冲。而就在这时，唐三却骇然发现，那只暗金色三头蝙蝠飞回小弟们的阵营中后，张嘴吞噬了三个小弟，他中间的那个头竟然又长了出来。此时唐三和胡列娜先后跃起，朝着五米外的窄路落去，只有到对面去，他们才能够继续前进，之前的破坏也自然会随之消弭。但是他们显然小看了那只暗金三头蝙蝠的智慧，又是一圈暗红色波纹释放而出，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强烈，并不是攻击向唐三和胡列娜的，而是直接轰向他们即将落脚的位置。危机关头，唐三依旧冷静，猛地一拉手中的绳子，以自己更快下坠为代价，将胡列娜甩向空中。轰然巨响之中，两人面前的窄路又断了至少十米，而此时被甩起的胡列娜距离窄路还有三米左右的距离，却怎么也不能再向前。此时此刻，唐三的目光并没有注视着那头暗金三头蝙蝠，而是完全落在了胡列娜身上，因为他在等待着胡列娜的选择，也确定自己是否能在地狱路接下来的路途中相信这名临时队友。此时胡列娜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松开手中的绳子，这样他借助唐三甩出他的冲力就能够落在对面的窄路上，另一个自然是和唐三一同下坠落入深渊。如果是以前的胡列娜，此时必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只觉得心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哽住了，竟然没有松开手中的绳子。此时此刻，就展现出了胡列娜自身的实力。娇躯在空中猛地一转，一条巨大的火红色狐尾从他翘臀后甩出，狐尾上的长毛瞬间延伸，整条尾巴竟然延伸到了三米长。在尾巴的尖端处，一根锋锐的尖刺骤然突出，狠狠地刺进了另一端的窄路边缘。胡列娜并没有急于上岸，而是全力拉扯绳子，用力地将唐三甩了起来。此时那只暗金色三头蝙蝠正在得意，它中央的那颗头也刚刚长出来，却看到唐三的身体从下方飙射而出，直奔自己扑来。之前他在唐三手上吃了大亏，并不是因为自身实力问题，而是因为大意，但这一次他绝对不会了。 巨大的翅膀向身体两旁伸展开来，令他的身体竟然短暂地停滞在半空之中。眼看着唐三手中的昊天锤朝自己飞来，他最左侧的那颗头突然发出了一层金色的光波，并不是作用在对手身上，而是作用在自己身上。下一刻，伴随着一层金色烟雾的作用，暗金三头蝙蝠庞大的身体竟然骤然爆开，化为了数百只金色的小蝙蝠四散纷飞。尽管在唐三刚刚释放的蓝色领域影响下，他们飞得并不如意，但是昊天锤真正击中的也只是少数几只蝙蝠而已。 分身， 唐三心中一凛，人已经落在了地上，而那些暗金色的小蝙蝠突然发出令人焦躁的鸣叫之声，之前那些血蝙蝠顿时动了起来。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袭击唐三和胡列娜，而是扑向了他们前进的窄路。每一只血蝙蝠扑在窄路上，都开始用他们锋利的獠牙大嚼起来。令人恐怖的是，坚硬的岩石在他们的獠牙下竟然化为了石粉。一段长达至少50米的窄路，正在数百只血红蝙蝠的啃噬下飞快地被毁坏着。 混蛋！ 此时已经爬上来的胡列娜怒骂一声，接连被这些蝙蝠逼迫在生死边缘，她已经彻底愤怒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